北京时间22:00。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新哈弗 H6 Coupe 正式上市，售价区间为11.9万元到12.7万元。新哈弗 H6 Coupe 采用全新设计语言，外观更是运用钻石形体光学设计，车身整体线条硬朗连贯，车姿也更加张扬动感。同时，新哈弗 H6 Coupe 还搭载了 LED 大灯、全景天窗、19寸轮毂以及旋风造型轮网等吸睛配置。而 1.5 GDIT 发动机加 7DCT 双十佳动力组合也获得了更强动力，并降低油耗表现，百公里油耗仅6.8升。 欢迎收听快车道新春特别节目《非试不可》展播，听快车道，新年行大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14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试不可。 欢迎收听快车道，非试不可。大家好，我是赫儿。 大家好，我是红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哎呦，今天非试不可了不起了，我跟你讲哈， 起不了在哪里啦？你跟我说， 这个车，这个大的应该算 MPV 呀、啊。 大， 但是坐起来哈， 坐起来 它那个宽度很像 MPV， 但是貌似又有点 SUV 的感觉啊。 等等，它就是辆 MPV 啊。 啊，它是辆 MPV 啊。 啊，对，没错。 就是刚看到的时候可能会混淆啊。我们今天来跟说进口大众的2016款380 TSI 尊享型的7座夏朗。 嗯， 嗯 对。 夏朗这款车其实不是特别多见。 你还真奇怪。我这次开夏朗出去就碰到了夏朗，要不然平常真是见不到几个， 可能是朗朗相惜吧。 哎， 就平时真的很难见到这款车。然后它的厂商指导价格是34.68万，然后有一个经销商的参考价格是29.5万元的这么一个价格。 这个是参考的北京的经销商的价格，但是 对它是有优惠啊。 全国各地的话恐怕政策有些不一样，但是这款车现在优惠是肯定有的，如果你想买的话，参考30000块钱左右吧。嗯 嗯，这个车的那个车电动车门还是很厉害的，我跟黄章找了好久主驾驶怎么控制后面那俩门。 我后来都找见了，因为我很少开大众的车嘛， 嗯， 然后我又很少开这种 MPV 车型，找电动开门的方式找了好几个，钥匙上面有一个左右的，然后在第二排座椅后面的那个壁柱上面有两个按钮， 嗯， 然后主驾的空调的那个位置有两个按钮是来控制这个电动门的， 嗯， 而且在我的车窗控制的位置有两把锁，可以锁左门或右后门，这样的话如果说小朋友坐在后面的话，就防止他们误触碰到电钮，嗯，然后把门打开。 明白了， 这个设定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嗯， 其实夏朗这款车我刚坐进去的时候，因为我坐在第二排的时候会比较多 啊， 其实我坐进去我是觉得它有点像 MPV， 因为我们当时开车的时候是第三排的座椅是放倒的，等于说第二排之后后面整个是悬空的，我往后一看哦 MPV， 往前一看哦 SUV， 是因为它腿部空间，我觉得你想我都觉得腿部空间有限的话，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有限，但它的宽度是完全够用的， 嗯， 就这个车很宽， 对、 但是它前后的这个我是觉得稍微有点窄，但是因为我们拿的这台向朗并不是顶配的一个车型，我还是觉得它 顶配的它膝部空间也出不去太多吧。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它其他的这个内饰的一些配置来讲、 那肯定 我觉得还是 OK 的，那会多一些丰富一些。 对、虽然我们这车没那么丰富，但我也觉得它是 OK 的。 老车，你觉得这车坐起来 OK 吗？ 没问题，坐着没问题。 你不觉得它坐有点硬吗？ 嗯，基本上是大众的一贯的风格， 风格是吧？ 对，就是这样的。嗯， 就 没有没有，它不是那种特别生硬。首先，它从皮子的座椅的触感和这种质感上，你摸起来它就不会那么硬。 就是我跟红生坐下去，第一个感大众的车，但是开了一段，我也觉得这个座椅没有那么累。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硬。 这个车虽然不是最顶配，但是它有一个前排的按摩功能，我不知道你试没试，就在前面。 我坐在后排了。 它就是在腰部和颈椎这个部位上，你调的话，它能给你往前顶一顶，然后你要觉得顶了再给 你调一下。是，你是说副驾还是主驾？ 主驾没有，副驾没有。 这充气的那种吗？ 对对对。 就是说我完美避开了这个功能。因为没有坐在主驾上的话就没有这个功能了。 其实向朗这个车，我个人来讲还是比较喜欢的。一是呢，它是一个进口大众这样的一个这产品阵营里的一个产品。另外，这个车其实我觉得宜商宜家都可以，可能更在我这儿更稍微偏向家用多那么一点。因为在好几次加油的时候，我都看到就是私家车，就是夏朗，然后里边都是一个娃娃，妈妈抱着娃娃在后排。其实这种搭配或者说这种组合在日常使用起来是真的是挺 OK 的。 没有错。但是第二排推荐还是用儿童安全座椅，你看我只给你们找了一张图。第二排的有一把椅子放一个儿童安全座椅，这样第二排有三个座位嘛，中间可以坐妈妈或者奶奶，旁边还可以坐一个大人。因为这辆车的宽度非常高， 对， 它就能够支撑放一个儿童安全座椅还能坐下两个人的这个状态。 对，当然了，你这个所谓的能坐下三个人的情况肯定不是其中一个两百斤啊，但是就正常的这个 两百斤我不会让他上车。要不然就让他到最后一排去试试。 就是我的意思是正常的体重和身高是都 OK 的，这个车绝对是可以承载的。然后它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它那个桌板让我觉得像是上了飞机或者是火车的那个感觉。对，在前排 的，这是全系标配的，也是在夏朗上面是用心的一个小地方吧。 不光是夏朗，像途安什么都有。 还蛮稳当的一个桌板吧。 我们刚刚呢跟大家说了一下我们今天的试驾车夏朗在坐起来的时候是感受是怎么样的。 对，就初步的印象嘛。 对，我们也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看看这台车跑起来怎么样。马上回来。 这首歌只唱给你听，用我最美好的心灵和阳光一起去旅行，去世界上最高的山顶。你就像花朵般美丽，从来都不畏惧风雨，在我黑色的眼睛里永远都会有你的身影，永远都会有你的身影。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机电汽车的 CEO 申海云。这是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恭祝快车道 FM 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在新的一年呢，机电汽车将致力于给听众朋友带来量产的智能电动汽车，还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机电汽车，谢谢。 我是环天下董事长莫天全，我代表环天下全球24个国家658个城市的全体同仁，恭祝大家狗年大吉，在新的一年里安家置业事事如意，环天下环鼎康。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洁集团的张磊。在辞旧迎新的日子里，我仅代表玉洁集团恭祝快车道 FM 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阖家团圆，万事顺利，幸福安康。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钱包生活的 CEO 丁胜斌。在辞旧迎新的日子里， 我代表本地生活服务首选平台钱包生活全体员工，恭祝快车道 FM 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阖家团圆，万事顺利，幸福安康。 欢迎收听快车道新春特别节目非试不可展播，听快车道新年行大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试不可。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夏朗，进口大众的夏朗这款车啊。我们刚刚说了一些初步的印象，总印象。其实我还有一点要补充的，就是夏朗的这款车有个大天窗，这个天窗太完美了。就是大众的车，我对它的这个颜值啊、内饰的要求都不高，因为它是大众，那也就那样了。但是这个大天窗真的让我觉得是我喜欢的， 对， 特别敞亮。 但在家用 MPV 领域，你开台大众出去还是很高调的。 嗯， 就是大家觉得，哦哟，还有人买大众的面包车， 他老说这是面包车。 没事，这个 T 一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吧？ 嗯， 大众那个非常非常之经典的 T 一，我当年有一件 T 恤，前面就是印的是 T 一的那个小车， 啊， 穿出去之后，大家说，哎呦，你这个可以啊， 有调性。 哎，对，就是说这个 有情怀， 这个它确实给人传递出这种产品带给你的这种感染力吧，我是这么认为的。 嗯， 还有就是我在开这台车的时候，我默默的发现大家还挺愿意给我让路的，就因为 可能觉得你大， 可能第一是车大，第二也就可能觉得大众的这样的 MPV 车型不是特别多， 但因为我 非富即贵哈， 我之前开过其他的 MPV 车型，所以我在开跟夏朗亲密接触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觉得这个车有多大，我只是觉得它很宽。 其实严格上来讲，这台车它算定位在要比 G L 8要小一些，是吗？ 对，它没有那么 长， 长度 是没有 G L 8长的， 对， 但宽度确实很宽。 就是在长度上，其实长度我们说它没有那么大，也就是在它鱼的第二排的腿部空间没有那么宽敞。 其实从这个定位上就能够看出来，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倾向于去 商 用 的， 对吧？ 它还是 大家我们坐飞机出差都可能接机的时候都会定个 GL8， 但你很少在里面，极少能看到说我找到夏朗。 嗯， 对吧？你去租车也好，我去首先可能想到 GL8 或奥德赛。 我现在有点想象不出来，我们六个人挤在夏朗里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没什么问题，我们组好几个瘦子，你看李亮是瘦子，林川是瘦子。 对，你说到六个人，我觉得就可以说我们这个 啊，第七。 如果真的是坐到七个人，他满载是七个人这个车，那真的坐这七个人，我觉得他的动力也没问题。 对，因为它是 2.0T 的发动机。 对，它这台 2.0T 虽然也是老产品，搭载的是六速的 DSG， 但是真的是大众的这套产品还是非常给力的。 来，就说说开吧，老车是咱们的第一驾驶员，他因为他开的时间比较久，来跟大家说说。 这个车其实在动力上面真的不用特别多的去渲染或者去描述，它的动力就是纸面上数据就是220马力，然后扭矩是350，大众的发动机调教的其实偏向保守，但这个车你在上面平时，你像那两天我一个人开，这个时候你一个人其实对这车基本上没有什么负担，只要踩油稍稍踩它就开始发力了，因为扭矩的表现就是非常低的转速，1750转吧，好像是 就开始介入， 这最大扭矩就可以输出了，这个时候提速啊或者是变线啊超过车都完全 OK。 所以老车觉得动力输出方面的平顺性比较好，但我觉得红城应该有不同的观点吧。 嗯，因为我昨天晚上开了一段，刚上手适应了一下大众，可能我开大众的2.0的机械比较少，我适应了一下，就觉得还是有一点抖动。那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停留在一档和二档的。今天早上我在开的时候，感觉又变了一点，就是那个抖动又会轻微一点， 可能跟我适应油门的这个深浅有关。 是因为之前红城开车的时候，我在车上我坐试乘嘛，然后红城开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这油脚好像有点大，然后你会不会觉得不舒服，他这么问我。 昨天我的鞋不太舒服。 虽然我们不提倡啊，他穿了双拖鞋， 凉鞋， 凉 鞋，凉 鞋，凉 鞋，就是，但是他肯定不油那个咱们平底鞋那么跟脚嘛。 对，然后他就这么问了我一嘴，但是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就是说他觉得他油脚大的时候，其实我的后排是没什么感觉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车相对来说还是挺稳的，所以从它整个这个路面行驶的状态，我试乘的感觉，我是觉得这车还蛮好开的，应该，因为它的平顺性啊，它的舒适性还是可以的，虽然座椅是偏硬的那种，但是在过这个弯路或者砍道的时候，然后它在正常行驶的时候，其实我后排没有多大的这个所谓的承受力的这种感觉，没有。 这就说到它的悬架了，对吧，老车？ 对，其实这代夏朗还是老平台上的一个产物。这套平台下面就是它的前后多连杆这么一套底盘系统还是非常有保障的。偏向调教的偏向舒适，其实在一个稍微急一点的踩刹车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得到，还有过这个减速带的时候确实有种忽忽悠悠的感觉。然后呢，如果刹车踩得急一点，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个低头现象会稍微的多了一些啊，是这样的。 但其实我倒觉得还可以。 我昨天没有你的情况下试过急加速，试过急速刹车，今天早上的时候也试过 S 档超车，然后试过全力刹车。 说到这个 S 档超车啊，我得说一下，我觉得这个车，因为网上也有人说是跑得最快的 MPV， 对对对对对，这个车超车那还挺厉害的。 在去年真是跑得最快的，因为去年别克 GL8 的 2.0 的机器也没上，就现在有 GL8 那台机器，它的加速我觉得应该也算名列前茅 了吧。这提速还是挺快的，这个车。 因为它是六速的 DSG 变速箱嘛，这款 升档特别积极。 对，这款变速箱跟它那个七档那个干式的还不一样，因为它这是六速湿式的，跟这套发动机匹配起来还真的是挺给力的。 这么说吧，这台变速箱可能日后在大众的车型上见的会越来越少，所以你有的就是算偏得了。 现在还有几款车保留着这个变速箱， 对， 慢慢的 都 可能真的会升到七速的湿式，或者是这更高一那个级别上面。 对，所以说这台变速箱应该算是老产物当中比较好用的一台了。综合来说呢，这台车开起来绝对是比你想象中要好一些，但是啊，它是一辆 MPV 车型，我是真的感受到在哪儿了，因为我尝试用我最习惯的方式去超车，但是在刹车的时候它就要比轿车吃力很多，车重在那儿放， 对对对， 惯性会大很多。再加上像老我们之前我跟老车都说它的悬架调得偏软，我的包啊就差不多能从后排甩到前排了，但是制动力是够的，就是说我觉得能站得住，也能超得了车，也能跑起来。但是不推荐大家开这台车的时候过于凶猛，可是这台发动机却蕴藏了那么深厚的一个功力，也还是让人挺矛盾的呢。但是综合来说开起来是 OK 的，也是很不错的，也是很有劲头的。那我们今天聊的是进口的夏朗，咱们听众朋友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微信来向我们询问讨论。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再聊聊这台车其他的小细节。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欢迎回来，刚刚我们聊了这个进口的夏朗啊，我们也说了它的试驾感受，其实整体上对这台车的评价还是可以的，但是也不乏说这台车有一些小小的不足，比如说我觉得这车就是会有意无意的听到点动静，你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出来的，就是呼呼的那个声音还是会有的， 有一些异响吧。 这个可以这么说，在德系车， 这就是大众 德系车里边，大众也好，或者 别说德系车，就大众， 真是这样。一想，确实是有一点小通病， 尤其是进口德系， 所有的车里边，你可能都会开着开着就会不知道哪儿会发出一个声音。 嗯， 你知道我这种强迫症的人会怎么样吗？ 嗯， 哎，这个声音从哪儿来的？ 这不是说不是说有强迫症的人才会有这种现象。正常你在你开车的时候，如果出现一些你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声音来源的时候，你都会产生心里的担忧。 嗯， 对呀。 如果是机械故障呢？ 对，我不可能说我把那个收音机的声音调大点，我就掩盖过去，我心里边那个声音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看有异响了不是？ 对，有异响了。 这个车其实对我来说，给我的感觉，让你要是真说它有哪些不足，我觉得可能就是平台稍微的老旧了一些。 对。 然后它里面的内饰过于陈旧了，有点。 你这应该说大众全系都是这样的，问你问 你 的内饰。 我恰恰相反，我觉得 MPV 这样挺好，没有必要太花哨啊。 其实它有些。 那它也这太不花哨了。 对，它有些东西确实可以像年轻化方向来倾斜一下。 你认为大众能年轻吗？ 因为是这样，就是说这车刚才我的观点就是说它不是完全于商用，就是偏向于家用，我觉得是多一些的。 对， 我觉得 它可以再多一点温馨感。 我觉得你们家闺女和我们家公子，未来的公子上这台车里边绝对没有什么。 你怎么知道就是公子？ 应该是没有什么想摸啊想抠的地方，因为它越平时越朴素越好。你要是真的花了虎哨的，我觉得孩子们可能上，哎，那个好玩哎。 但它不至于花了虎哨，但是至少说多一点点温馨的气氛吧。 哦，你们是觉得太呆板了是吗？ 那是相当啊。 老车又无语了。 它整个的一个中控台设计的就是下半部分我觉得还可以，一直到挡把这块都、 我是觉得这款车你看前脸，哦，是大众，我可以带他出去玩或者怎么样的，你坐在里边，哦，这可以拉饲料，哎，就是这种感觉。 没有那么糙，就是 稍微，我当然是没有那么糙了，就是这种感觉稍微是觉得 它顶多是严肃，但是高级感是有的。 其实这个车我觉得七座啊，大家 你觉得它有高级感啊？ 就是 一般般， 有一些， 因为它有很多款车型，我觉得就是如果推荐的话，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六座车型，那个好。为什么呢？因为2+2的这样一个，再加二的这样一个座椅布局，很适合一家三口出行。这个时候呢，四口人就非常 OK。后面坐两个，比如说你有两个 baby 坐在后面，然后前面坐两个大人。 那我最后一排两个座椅干嘛？ 放倒装你的出行的东西啊。 在俩婴儿车是吧？ 不用，就是你出行的东西你肯定要带一些的，然后把这个放过去。如果你只有一个孩子那 OK 了，那你妈妈在后面照顾孩子，那非常的就是宽敞，非常好。 但我觉得七座车型有七座车型的好处，就跟我说的，可以放一个儿童安全座椅，中间坐个妈妈，旁边还可以坐个成年人，我可以照顾宝宝，对吧？但就是第三排进去的人稍微费劲一点。 就这个东西吧，是看你是否有这样的需求。对， 还有你们家要是出正好人口，那是 可能老车会觉得六座比较宽敞一点，红车会觉得七座比较实用一点。这个就是个人需求不一样。 我要买也买六座，但是七座的需求的人我觉得可能会更多。 你这种人就比较欠，你知道吗？你其实心里也想要的是六座，完了你推荐人家买七座， 为了跟老车斗一下。 真是没谁了， 与车斗气了无穷哉。哎呦，今天咱们说了一下这个夏朗，综合来说的话，现在有几万块钱的优惠，二位老师觉得作为一款家用的 MPV， 然后还能兼顾一些商务的用途，你们觉得 OK 吗？ 稍微贵了一点点，它如果能再便宜一点就好了。 便宜你4万， 我觉得差不多。 老车呢？ 价格上那肯定是卖多少都显得贵 越好 啊，当然越便宜越好了。 这不是，我觉得 十几万那是最好的，几万块钱那当然更好了。 大众白给你得了。 哎，那也可以啊。但是这个车要说现在的价格，我觉得可以再等等，别着急啊，别着急。 我还是真的觉得这车是 万一 偏高， 因为现在好像我也没太关注说是不是有这个要更新换代的这样一个消息出来。如果它真的能换一个全新的，比如说现在蔚揽上用到的那个液晶全液晶仪表盘能引入，然后 MQB 不是那个大众那个多媒体第二代那多媒体系统能够加入进来。 行，你这4万块钱不用免了， 我 估计得往上再加4万。 真的我觉得甚至于大众夏朗也可以出一个 R 版的 R 套件版的呀。哎，这也可以的。 还 R 套件版， 老车已经到了那个就是已经不安分的这个。 你觉得夏朗这个定位能出个 R 套件的意义在哪？ 我跟你说，